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，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葛品莲的母亲因为怀疑小白菜和杨乃武有奸情，联手投毒杀了葛品莲，就一纸诉状告到官府。受理此案的县官叫刘希同，在出门勘察之前，无意之中听到了一些关于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流言蜚语，这对于刘希同来讲起到的作用可不小。一场普通案子，刘希同将会如何审查？这场案子又会如何发展呢？他被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，他是政治家，也是一位书法家。是什么样的师生关系能让两代帝王对他敬重有加？又是什么契机让他为一桩冤案平反昭雪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两代帝师翁同龢第二集。刘希同带着衙役跟仵作来到案发现场，先是左右环顾了一下，紧接着就让仵作验尸。仵作小心翼翼地拿根银针就扎进了葛品莲的喉咙，当着银针拔出来之后，一层黑色，立马引起了仵作的警觉，回头就跟刘希同禀告：大人，葛品莲是中毒身亡的。刘希同一听中毒，当时就做出了断定，根本不用仵作反复验尸，直接下令缉拿小白菜带到衙门严刑逼供。其实光凭中毒身亡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明是小白菜下的毒，也许是因为葛品莲自己误食了什么东西，再有之前他生病了，确实有大夫给他开过药。这刘希同为什么一口咬定就是小白菜下的毒呢？更重要的是，按照当时的验尸程序，仵作拔出银针看到青黑色，应该用肥皂水反复的擦拭，如果青黑色轻而易举的被擦掉了，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是中毒了，只有反复擦拭以后这青黑色都退不掉，这才能够得到定论。而刘希同呢，根本不给仵作时间，直接下令缉拿小白菜。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那些流言蜚语。你想想，那个年代不守妇道，和别人私通，这可是天大的罪过。您要是行得正，人家干嘛说闲话呢？ 在来现场之前，刘希同在潜意识里就先对小白菜和杨乃武有了不好的印象。这会儿一听仵作说是中毒，根本不用仵作再做调查，直接认定是这对奸夫淫妇下手狠毒。小白菜和杨乃武根本不知情，被一群官差推推搡搡的就押到了衙门。从下午到半夜，两个人受尽了各种酷刑。小白菜一个妇道人家根本承受不了，最后不得已只能是屈打成招，承认了自己和杨乃武有奸情。这刘希同仅仅用了9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件案子的初步审理，拿着几本卷宗直接上交到他的顶头上司杭州知府陈鲁的手里。其实案子到了这个阶段还有峰回路转的余地，因为杨乃武至今都没有招供，而且还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据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刘希同却做了一件让人起疑的事儿。小白菜是个妇道人家，经不起严刑逼供，就承认了奸情。可是杨乃武一介书生，名声对于他来说很重要，更何况他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据，打死都不承认跟小白菜有奸情。这个不在场的证据对于一场命案来说至关重要，可刘希同却认定杨乃武所说的证据是伪造的，根本没有记录在卷宗当中。为了隐藏事实，刘希同还编造证据说杨乃武在爱人堂药店买了40文砒霜，还有仵作的验尸过程他也做了改动，没有反复查证，他却写成了经过反复查证，而且还详细记载了仵作的口述，说一开始是烟毒，经过反复验证确定是砒霜中毒。刘希同为什么要隐瞒这两点证据呢？杨乃武和小白菜都是普通百姓，作为县衙老爷，刘希同为什么和他们两个过不去呢？其实说到原因呢，就四个字，官判无悔。也就是说，一开始刘希同认定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有奸情，可是随着案情的调查，他发现里边有很多疑点，如果要是推翻，那就意味着得推翻自己早先的判断，说白了就是自己扇自己嘴巴。所以对于刘希同，即便知道这里边有隐情，他也会想方设法的去隐瞒，维持自己最初的判断。刘希同错判，可现在案子交到了杭州知府陈鲁的手里，作为上一级的审判单位，他就没有发现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吗？都说官官相护，那个年月普通百姓要想不靠关系不靠金钱洗清罪名，那比登天都难。陈鲁是个武夫出身，其实对于侦破案件他没什么头脑，也不知道他是靠什么关系坐上了这个位子。一看刘希同递上来的卷宗，他这心里头马上先认定刘希同调查的详细，该问的问了，该查的查了，就差跟杨乃武小白菜当面对质了，只要一走过场没什么大问题，这案子就算结了。可谁成想，就在陈鲁提审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时候出现状况了。咱们前面说了，小白菜禁不住严刑拷打，迫不得已承认了奸情，可是杨乃武不一样啊，根本没有的事儿，他不可能承认。所以当堂审讯的时候，杨乃武一口咬定他和小白菜清清白白，更不可能联手投毒杀了葛品莲，而且还说出了不在场的证据。杨乃武所说的跟刘希同递交的根本不符，按理说这应该是杨乃武他们的机会啊，只要陈鲁稍微用心一下，不难看出这案子有诸多的疑点。可让杨乃武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将要面临的却是另外一种结局。 要说陈鲁没有发现疑点，当然是不可能，只不过他没这心思重新翻案。他和刘希同都是朝廷命官，虽说是上下属的关系吧，可毕竟还有个同事关系呢。真要是下令重新调查，那就意味着也彻底推翻刘希同的判断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借坡下驴。既然你杨乃武不承认，那我就打到你承认。这下可好啊，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个人不光没有沉冤得雪，反而是被打得皮开肉绽。杨乃武终于受不了了，最后没辙，屈打成招，也跟小白菜一样承认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。虽说承认了，这案子还得问，问什么呀？投毒这砒霜哪买的呀？在拷问杨乃武的时候，这杨乃武瞎编了一个，说是在钱宝生的铺子里买的。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，这陈鲁看着厚厚的一沓卷宗，心情立马轻松多了。按照司法程序，像杨乃武和小白菜这样的死刑犯必须要递交给浙江巡抚，由他们最后裁决，这案子才算正式结束。接受这案子的浙江巡抚名叫杨昌俊，他跟刘希同和陈鲁比起来啊，这个人办事儿还算比较慎重。看过厚厚一沓卷宗之后，一边安排手下人去民间做一个微服私访，一边安排三司会审。这所谓的三司会审呢，就有点像咱们公检法联合断案似的，不同部门从不同角度重新审理案件，这样才能起到相互制约、相互弥补的作用。要说这可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又一次沉冤得雪的机会，三个部门联合调查，这几本卷宗里头经不起推敲的破绽很容易就被人发现，案情得到重新审理并不是一件难事。可是谁成想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官官相护，这三个部门的人拿到卷宗之后草草一看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。然而这种低级的错误一直能够报到巡抚衙门，可见在这之前，陈鲁也好，刘希同也罢，在这案子里头做了不少的猫腻。谁也不傻，环环相扣的事儿都明白，所以没人去深入调查。案子返回到杨昌俊手里的时候，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判。说到这儿，貌似杨乃武和小白菜还有一丝希望，那就是杨昌俊曾经派出过人到民间做调查，这可是他们俩最后的希望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要说杨昌俊派人微服私访，也是想多了解情况，毕竟杨乃武和小白菜都是普通百姓，想要了解他们俩的情况得从百姓入手，这是最可靠的。可谁成想，杨乃武和小白菜那点流言蜚语这下起了更大的作用。这位官爷随便一打听，听到的消息就是啊，那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，您不知道，这葛品莲啊，个子矮，长得也丑啊，可娶了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儿。杨乃武人家那是一介书生，细皮嫩肉的，有文化，您说日子久了，这小白菜能没个比较吗？再有这葛品莲经常在店里头，留小白菜一个人在家，孤男寡女的，整个院子里又没别人，哎呦，能没事儿吗？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可这回这帮人的闲言碎语真是要了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命了。这位官爷其他细节没调查，倒是把这闲话原封不动的带回来了。杨昌俊一听，再加上三司会审的结果，杨昌俊也认为维持原判。这场冤案真得说是一波三折呀，官官相护，没人调查真相，再加上民间的流言蜚语，想重新翻案根本不可能。 现在就等着杨昌俊把案子交到刑部一批准，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死刑就可以执行了。情况万分紧急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突然皇上那儿传出一道圣旨，案情有了转机。一个普通的案子怎么会引起远在千里之外皇上的兴趣呢？原来啊，杨乃武的姐姐一直在为杨乃武奔波，知道弟弟是被冤枉的，他就层层上报，处处喊冤。就在杨昌俊把案子递到刑部的时候，杨乃武的姐姐愣是从浙江绍兴一路乞讨来到北京，到了督察院和步兵统领衙门。这弱小女子连命都不要了，忍着滚钉般的疼痛，也要朝廷官员为杨乃武洗冤做主。这事儿一出，全京城都跟着轰动了，就连住在皇宫里边的慈禧也听说了这件事儿。瞧这姑娘可怜，慈禧下令让刑部的翁同和负责，彻底的调查此事。早先翁同和在宫里的时候就曾经听说过，没想到这个案子现如今会落到自己手里。翁同和为了了解案情，仔细地翻阅了几本卷宗。杨乃武这个案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审理了，余杭县杭州知府和浙江巡抚三级官员前前后后一共审理了不下十回，拖延了将近两年的时间，最后上奏到刑部的结果还是定罪杨乃武和小白菜为通奸谋夫，暂定一个秋后问斩，一个凌迟处死。翁同和知道这个案子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案情曲折多变，如果他们调查属实，我就要拿出经得起推敲的有力证据，如果他们调查不属实，那当事人有冤没地方说，没准就是因为在审理的过程中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，我要想为他们翻案，必须找到突破口。翁同和一遍一遍地看着卷宗，他的心情也随着了解程度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沉重。这几本卷宗里，翁同和发现了不少可疑之处，前前后后的几次审理有很多记录都不相符。在朝为官这么多年，相关的刑狱记载他也见了不少，冤假错案不在少数，那两个年轻人能否活命，翁同和是他们的唯一希望。早先翁同和的父亲也在刑部当过官，不止一遍地跟翁同和说过，丢官是小，枉杀无辜是大，无论案子大小，一定要仔细分析，多方查证，这样才能断案得宜。作为父母官，只有让案件真相大白，惩恶扬善，才对得起我们的良心呐。父亲的一句话一直刻在翁同和的心里，面对忍受滚钉板痛苦的杨家人，面对层层官员上报的卷宗，翁同和知道自己的责任更大了。他瞧得出来，单就杨乃武这个案子疑点显而易见，可是上上下下的官员相互勾结，哪怕只有一个人肯站出来说话仔细调查，这案子都不会落到我的手里呀。这些人将错就错，邀功请赏，贪官污吏更是拿着国家的刑罚大典当作榨取雪花银的掩修布，老百姓对于他们就是牺牲品，要想平反昭雪根本不可能啊。为了能够查明真相，翁同和自从接到案件的第二天就开始走访有关案情的各级官员，先从他们嘴里打听一下对于此案的意见。紧接着翁同和又派出得力助手来到余杭县重新勘察现场，四处寻找线索， 核实卷宗里所记录的一切。既然是冤假错案，早先查证的结果根本经不起推敲。翁同和虽然人在北京，可基本上每天都能收到助手给他发来的信件。随着调查结果一天天的增加，这场持续了将近三年的案子，真实情况慢慢浮出水面。不光如此，翁同和为了能够更详实地了解案情，还特意邀请了林则徐的三儿子林拱书来帮助他。林拱书这人对大清律法相当熟悉，刑部下设13个地方司，林拱书就是浙江司的主事。眼瞧着刑部会审的期限就要到了，翁同和这心里更是紧张。来参加会审的官员全都跟这案子有关，要想替杨乃武和小白菜翻案，翁同和不能出现一点纰漏。这些人官官相护，只要自己出现一丁点问题，那这之前所做的所有准备可就白费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调查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，直到所有细节翁同和都了如指掌，各种证据掌握确凿，这才让他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。深夜里，紫霄红灯映照着翁同和浓眉紧锁的面庞，转过天来的刑部堂审该是一场怎样的争论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把所